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31日，政府公布荃湾和南区关爱队轮选结果。 委员会第二阶段检讨报告就儿童住宿照顾等提39项建议。 政府下月起调高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入息及资产限额。 俄罗斯指《华尔街日报》记者触犯间谍罪，美国谴责逮捕行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早晨，我是萧乐文。先讲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在施政报告嗰阵咧，就提过会在18区咧系成立呢个地区服务及关爱队，唔识简称关爱队啦咁。嗱，最新嘅公布咧就系话，其中喺两区啊已经系完成咗呢个关爱队嘅轮选，分别就系荃湾同埋南区，就是、经过两个阶段嘅轮选啦。咁而家有一啲嘅组织已经系中选噶啦，咁就会系成立呢个关爱队。就话各个队伍咧就稍后会同民政事务处咧系签订资助嘅协议啦，下个月咧就会开始呢个关爱队嘅工作。整个情况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就有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立威。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朱立威。我见已经公布了荃湾和南区的关爱队的轮选结果。南区方面就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其实当中大部分都是中选的团体，其实都跟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是有一些关联的团体来的？ 其实呢里面大概有十个团体呢，就是我们香港岛各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来的。因为之前其实我们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呢一直都非常之支持政府的工作啦。咁就关爱队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大力推动我们的会员呢去投入关爱队的工作来的。 Okay. 所以今次其实有幸我哋有十个团体可以做咗嘅， 你哋呢啲团体会员有冇本身系做开啲咩服务啦？成立咗即系叫做做咗呢个关爱队之后，做嘅服务又有冇啲咩唔同嘅咧？ 其实我哋嘅团体咧有一啲系全大部分都系地区扎根咗好耐嘅叫做地区团体嚟嘅。因为其实我哋睇到施政报告成立关爱队，都系希望透过一啲已经存在咗好耐、历史悠久、服务咗好耐喺区里边有好好 network 嘅地区团体，去推動關愛隊的服務啦，咁所以我哋嘅團體咧有好多都係符合呢個資格嘅。咁其實我覺得我哋做嘅服務咧，同之前咧其實冇乜太大分別嘅，因為其實一路關愛隊做嘅嘢都係我哋地區團體，譬如一啲照顧弱勢長者啦，做一啲節慶啦、社區融和嘅活動啦。佢今次關愛隊嘅資源咧，寫標書嘅時候咧，佢都要求我哋去諗一啲自選動作嘅，咁其實我哋都喺過程裏面咧，揾咗區裏面唔少嘅其他嘅團體，包括學校啦、NGO 啦、青年同團體啦，咁我哋就一齊去諗嘅。就其實你見到好似中標嘅就係一個團體，咁但係背後其實可能一個小區其實有可能五至十個團體一齊去諗個關愛嘅工作嚟做嘅。咁所以就變咗就個我覺得個。我係有啲信心，未來咧關愛隊係可以帶得到我哋個區嘅居民咧有啲新嘅體驗嘅。 可唔可以舉個例？因為我見之前話關愛隊咧都要設計一啲符合區情嘅計劃嘅，而家出咗嚟所謂何謂即係符合區情咧？係咪各個區嘅有啲服務都比較即係個別嘅區有啲獨特啲嘅服務咧？有冇啲例子睇到嘅咧？同埋你頭先話都同唔同嘅團體有傾嘅，我見咧喺個資料入邊咧，除咗話承辦咗個團體啦，仲有啲叫夥伴團體嘅，可唔可以解釋下嗰個角色係咩嚟嘅？ 好，其實夥伴團體就係因為因為呢個係公帑咧，按住政府嗰、那個條例規矩咧，就要一個團體同政府去申請去簽約嘅。咁但係大家知道咧，一個區裏面其實唔係淨係一個團體做噶嘛。咁如果真係要做好關愛隊咧，應該係唔同嘅團體合作嘅。咁所以就可能一個團體牽頭去做申請嘅工作，但係其他團體可能就作為一個合作夥伴夾埋一齊去做關愛隊工作。譬如我以我自己一路服務開嘅石魚區為例啦，石魚區其實就係兩個公共屋邨嚟嘅。咁我哋其實有喺關愛隊個標書裏面，其實我哋除咗 寫一啲政府要求嘅工作，譬如一啲對於弱勢社群嘅探訪、提供服務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就住區裏邊嘅一啲特色去做一啲新嘅活動建議嘅。譬如咧，我哋其實我哋區裏邊咧有好多老人家咧，逢係有新政策或者譬如之前嗰個電話卡實名制，或者再之前嗰、個消費券，其實佢哋唔係好識去申請嘅。咁、其實我哋咧，其實喺呢一兩年咧，已經係去幫佢哋去申請。咁我哋有義工喺辦事處嗰度，咁就佢哋過嚟，我哋可以申請啦。另外咧，因為我嗰度咧，其實魚竿村就會重建嘅。咁、所以喺關愛隊裏面咧，我哋亦都專門有一個活動咧，係幫助魚竿村重建嘅街坊去認識新嘅地方。喺搬遷過程裏面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因為其實之前我哋呢個石排灣居民協會咧，都係黃竹坑村搬過嚟石排灣村嘅，亦都係有相關嘅經驗喺度。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按住個區嘅獨特性，同埋我哋亦都揾咗區裏面嘅學校啦，區裏面嘅一個青年嘅 NGO 組織啦，都係夾埋我哋一齊做嘅。咁、我哋關愛隊其實唔係話邊個團體 bid 咗，咁係淨係嗰個團體去做嘅。咁我哋希望咧透過同一啲青年組織同學校嘅合作啦，可以更多咁樣吸納我哋區裏面一啲年青人去做義工。 我見啲服務都有啲即係關鍵績效指標嘅，有 KPI 嘅咁。嗰、個係點樣定出嚟嘅？係你哋提出嚟啊，定係政府提出嚟啊？如果達唔到又會點咧？同埋係咪都要交報告嘅？點樣監察係咪做到咧？又 係個 KPI 其實咧係政府會有個要求去提出嚟嘅。咁我哋就再按住佢要求咧，我哋覺得做唔做到？如果做到，我哋寫翻落去啦。咁甚至乎我哋係可以寫多啲嘅。咁以我了解嗰個為例咧，其實我哋大部分都係寫多咗嘅，因為其實政府嗰個 KPI 要求咧，我哋有啲區其實係比較難達得到嘅。咁但係啲區可能我哋有啲 level 好啲嘅團體係就容易達得到。咁同埋我理解咧就係咧個我哋要寫報告嘅，可能每個月都要定期同民政專員開會啦，去做一個工作報告嘅進展啦。啲按住啲 KPI 完成咗幾多嘅指標要報告啦。咁如果係完成到呢一個比例嘅 KPI 嘅話咧， okay. 我理解就係可能個資源上面佢就會扣住我哋唔俾我哋噶啦，係啦，有好多監察嘅我理解。 OK， 講到個資源，因為關愛隊每兩年咧，每隊關愛隊咧有個資助額就話80万至到120万嘅，但係而家究竟知道每一隊究竟確實攞幾多錢未嘅，定係都係未定嘅咧？要睇啲乜嘢嘅原則嘅咧？又係 我哋未收到佢正式嗰個通知，究竟係幾多？咁就我估計佢就去按住嗰個區嗰個情況係啦，咁可能有啲基層區可能佢會俾多啲資源嘅係啦，咁但係暫時去到呢個 moment， 我哋都仲未收到確實究竟個資助係幾多。 Okay. 但你哋估計呢啲錢係咪大部分可能用咗去請人定係點樣？因為之前有啲講法就話係關愛隊8至12人嘅，就好多都係義工嚟嘅。而家實際你哋嘅運作會點樣？ 我講係全部都係義工嚟嘅，因為咧、okay. 其實佢可以。請人咧就係15%嘅行政費，咁如果100万嚟講，佢兩年只有15万可以去請人，或者去租地方，或者去做 audit， 其實個行政費唔係好多嘅。咁同埋我哋睇到咧，佢大部分嘅資源咧，我哋全部係用翻落去街坊嗰度。我哋其實唔諗住請人嘅，因為請人就可能失去咗嗰個意思啦，我覺得係。 但我見譬如話呢啲小隊成員咧，即係你當係義工先算啦。但我見之前咧文件都話有啲要求嘅喎，要唔少個3年地區經驗，要揾義工即係冇錢收啦，同時又要呢一啲要求，其實難唔難揾咧又？ 其實唔難揾嘅。如果大家有了解地區工作咧，其實好多嘅。你行去每一個區都好咧，如果係義工嘅話咧，一個區即係譬如我自己一路去做地區服務工作咧。其實有50到100個義工係一路都有幫緊手嘅。 OK， 咁所以揾義工係唔難嘅。三年地區工作經驗亦都係好簡單嘅嘢嚟嘅。因為我哋真係好多人係唔收錢做義工，係熱心咁服務嘅。 Okay. 8至12人係咪真係可以服務到成個區咧？夠唔夠咧？ 所以大家我諗大家對於關愛隊個隊員咧有少少誤解，就係嗰8至12人咧係做一啲決策嘅。係譬如我自己係其中一份子嘅話咧，我頭先講我仲有50到100個義工噶嘛。嗰啲就係關愛隊嘅義工啦，佢唔係隊員，但佢係義工。咁所以頭先我講啦，一個團體做關愛隊其實係做唔曬嘅，一個區裏面有好多團體需要好多義工提供服務，咁就用呢個 这个方法去找多些义工回来。 另外找资源方面，因为他都好即希望团体或自动去即动员去找社会资源嘛，这个难不难？ 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些做开社会服务呢，在个区里面扎根的团体其实不困难的。因为之前没有关外队没有政府资源都好，我们其实一直都习惯了去找其他不同的社会资源去做工作的。所以其实都是会用回那些资源回来嘛，不会因为政府给资源我们就不找其他资源。因为社会上面真的很多很有爱心的社会人士一直都肯帮我们弱势或者帮地区工作的。咁其实呢方面，我其实就做翻我哋原本做嘅嘢，揾翻我哋原本揾嘅资源就 OK 噶啦。 我见有报道提到话，而家两区出咗啲关爱队嘅资料啦，就话由33个团体承办，咁但系有20个咧，至少20个啦嘅团体咧，都系同建制派嘅地区人士合作嘅。咁学姐都提到话啊，会唔会咧，即系呢啲系政府嘅资源啦，又俾钱啦，咁建制派又攞咗一啲资源嘅时候，会令到公众质疑当局会协助建制派喺地区嘅阵地啊，或者系预备嚟紧嘅选举咧，会唔会即系变咗好似用关爱队嘅资源去预备紧嚟紧嘅选举？会唔会有啲咁嘅印象咧？或者点睇呢个讲法咧？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比较偏颇嘅，大家仲系停留紧喺以前对抗嗰度，唔系建制派就系泛民主派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关爱队还关爱队，我自己做区议员嘅。我覺得兩樣嘢係可以完全唔同嘅。區議員咧係諮詢架構，佢應該其實就住區裏邊一啲政策、一啲民生去俾意見比較多啲嘅。關愛隊我見到其實就做緊一啲可能係即係民生networking 嘅嘢。咁同埋我認希望大眾咧唔好因為佢做過區議員，唔好因就覺得一定係偏幫佢啦。2019年之後咧，其實好多建制派嘅地區人士做過區議員都好。佢落選咗都好，都繼續喺翻個區度裏邊去服務嘅。反而有一啲即係當選嘅區議員，可能自己俾人 DQ 咗，或者自己辭咗職之後，其實係消失咗嘅。咁同埋今次申請咧，我留意到有啲即係可能泛民嘅朋友就話啊，我定係俾曬建制派，但係點解佢哋唔申請咧？我都真係其實有啲問題喺度。同埋咧大家睇到個夥伴團體嗰度咧，其實好多 NGO 同埋好多唔同嘅團體去支持嘅。 Okay. 絕對不是支持某些人去參選區議會，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無稽，希望大眾看回個成績，到時先再去評價這件事。 唔該曬朱立威，同你傾到呢度好。唔該，朱立威咧就係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頭先講到啦，除咗南區之外，荃灣區嘅關愛隊都出咗輪選結果噶啦。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荃灣東居民聯會主席都係荃灣區議會係石圍角選區嘅區議員嚟嘅。咁啊，文宇明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文宇明，点睇？你哋本身都，你嗰个叫石围角小区就系由荃湾东居民联会承办咗啦。会提供啲咩服务啊？因应石围角嗰个区情嚟讲。 嗱，因为我就会针对我哋自己嗰、那个服务嗰个区咧，就都系比较长者比较多。咁我就主要就会服务长者啊，又或者一啲弱势嘅社群啊，去做呢个。方向去做提供一啲服務啦，係。 因為我見其實本身都要求個申請團體咧，就係有一定嘅地區網絡同埋服務經驗嘅。咁而家本身都做緊㗎啦，變咗關愛隊之後，其實做嘅有啲咩嘢分別嘅咧？ 嗱，其實咧，我就主要係咩咧？主要一個嗰、那個我哋嗰、那個當然我哋會有義工啦，我哋有我哋自己荃灣東本身荃灣東居民聯會嘅會章咧，我哋嘅宗旨都係一個提倡一個睦鄰和諧啊，咁嘅互助精神嘅，咁呢個合乎我哋嘅會章啦，而且我哋嘅會員分佈啊，都比較社會各都有一定嘅會員咧，幾百會員啦，咁我哋又本身又有義工隊啦，咁所以喺做起上嚟咧，我諗我哋可以即係牙刷啲講都叫做假輕就熟嘅，咁所以就即係順理成章去咁樣申請去做啦，係。 即係我就話有啲咩分別咧？本身都做緊，因為同我見政府喺即係都有啲唔同嘅服務要求啦，亦都有嘅 KPI 啦等等，同你哋本身做緊嘅嘢係咪都冇乜大分別嘅？應該會滿足到嗰個 KPI 嘅係。 嗱，其實嘅如果操作上嚟講咧，我覺得就當然會如果有 KPI 咧，會規範啲啦，即係你要有個指標要追去做會有分別嘅，唔係唔會有分別嘅。咁以往我哋啲可能係比較隨機隨意啲啦。咁啊，見到啊做，咁而家你可能要有規劃，要有規劃去做啊，要有一個方向去做。特別係培訓義工嘅時間咧， 我諗關愛嘴嗰個做法同而家嗰個做法有啲唔同。如果有關愛嘴就有 KPI 有剩嘅時間，你嗰個做法上面，你就要跟住嗰個 KPI 嗰個方向去遵守佢噶嘛。好多嘢，好多嘢你要有要特別係中年中要寫報告啊，要剩嘅時間，你嗰個活動嘅操作嘅從家完全唔同嘅，同而家嘅我諗有相當大嘅分別嘅，唔係完全一樣嘅。係 OK， 我見除咗一啲必要提供嘅服務啦，社區關愛啦，譬如以你個區有一啲叫做額外服務，包括有啲咩咧？有啲就係為長者健康日啦，就話做一啲為長者做嘅檢查服務啊、講座啦。另外就話舉辦有關推廣基本法、國安法、法治教育嘅等等嘅活動，仲有啲節慶活動啊等等嘅咁。呢啲額外活動係政府提定係你哋提嘅？同埋會唔會當中都涉及一啲未必你哋平時做開嘅一啲活動咧？ 其實呢啲咧就唔係有一啲都係我哋以往做開，有啲咧都係要合乎政府噶啦。譬如話一個國民教育啊，或者一個國安法啊嗰啲咁，其實就我哋過去都會做，但係唔會刻意。但我哋主要過去做嘅一個咧，就一啲叫做節日活動咧，譬如話國慶啊、回歸啊，我哋都會搞啲大型嘅活動。咁呢啲係我哋自己搞噶啦。咁就即係。點樣講咧？就配合翻佢政府嘅要求咯。咁我哋會加強一個部分，尤其是同一啲嘅團體合作啊，或者學校合作啊，點樣做一啲公民教育啊、國民教育啊呢啲咁嘅活動，我哋會加強一下咯。 嗯，因為我見話，譬如推廣基本法、國安法嗰啲，本身你哋係咪未必有呢一個嘅即係做開啦？可能都係要合作先至做到啊！即係可能本身譬如你義工未必識噶嘛，係咪？ 老老實實講，喺呢兩方入邊咧，國安法啦、基本法呢個比較少做嘅，咁亦都諗住咧係會同啲夥伴團體啊去傾下點樣去做好佢啊，或者甚至乎咧有好團體合作去做好佢，因為呢方面老實講就唔算經驗好豐富咯，要。即系要努力咯，系。 O K， 但系总之，整体啲 K P I 你都觉得可以满足到嘅，应该系嘛？ K P I 我觉得其实就应该系可以努力，应该要完成到嘅，系。 我见外界都关注，其实关爱队同埋区议员嗰个嘅身份或功能角色有冇啲重叠啦？咁你自己本身就石围角嘅当区区议员嚟嘅，咁而家亦都有喺关爱队嗰度有一个角色啦。其实点样分工咧？即系点样分边一个活动系属于叫做区议会做区议员嘅工作嚟嘅？边一啲系属于关爱队嘅服务？其实市民又识唔识得咁样分咧？ 我觉得就我自己又会好清晰嘅，我都同我哋啲核心義工啊，都講得好清晰嘅。咁其實關愛隊本身就係一個新建立嘅一個組織啦，就係要做提供一啲更多嘅服務俾我哋區內啊咁樣。咁令到我哋區內嘅氣氛會更加和諧啊，專做服務性嗰個咧。區議會本身係一個諮詢機構啦。咁我哋接受居民嘅求助啊、個案啊咁樣咧，咁樣基本上面咧應該會容易區分嘅，咁但係就當然係點講咧？喺嗰個性質上已經區分咗之後咧，工作上面咧就即係關愛隊個可能，當然我有個職位喺嗰度啦，但係我諗我都係通過我嘅團隊啊去組織啊去策劃一啲工作啦，咁而且亦都係好大量嘅工作咧，就是、除咗我嘅團隊之外咧，就我都會動員我嘅義工去操作。咁而區議員本身係履行翻區議員嘅職位啦，職務啦，接受投訴啦、諮詢啦呢啲，或者係幫助佢去解決一啲嘅問題啦。咁我諗係可以好容易分開嘅。咁但係坊間咧，即係市民咧開頭唔理解啊，或者唔明白就比較容易即係呢個可能會存在，咁我諗將住操作落去就唔係咁困難。 OK， 好 解釋嘅。 好，唔該曬文宇明，今日同你傾到呢個時候。文宇明咧係荃灣東居民聯會主席，都係荃灣區議會石圍角選區。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将会率团到英国伦敦招揽港人医生回港工作。 医管局在社交网页表示，英国香港医学会将会在当地时间听日举办名为香港日的活动，让当地医科生了解香港的工作情况、申请程序以及相关专科培训。据了解，医管局等的代表在当地时间后日会同当地港人医生会面，介绍特别注册及有限度注册制度等，期望在这两日的会面期间了解港人医生回港工作意向。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罗新安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就今次招聘，驻伦敦经贸办除了协助找场地，亦都会同医管局人员拜会伦敦三间医学院，让他们直接向医科生介绍在香港的工作、实习和晋升机会。驻伦敦经贸办亦都会直接联系在名单上的医学院和大学。美国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前总统特朗普涉及2016年大选前向成人电影女星支付暗口费的事件，意味76岁的特朗普成为首位被指控刑事犯罪的前总统。特朗普形容是政治迫害，声称自己完全无辜，起诉他是对国家的攻击和公然干涉选举的行为。他誓言要在2024年大选击败拜登。特朗普的律师亦都强调，这名共和党籍前总统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将会在法庭上大力反驳。特朗普被指在2016年大选之前，透过私人律师科恩向成人电影女星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暗口费，要求对方不要公开两人曾经发生性关系。目前不清楚针对特朗普的具体指控内容，预料起诉书会在未来几日公布。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说，预料特朗普下个星期投案。被指在总统大选之后煽动骚乱的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在美国逗留近三个月之后回国，有支持者在首都巴西利亚的机场迎接。博尔索纳罗离开机场之后，到他所属的自由党总部与党员开会，并发表简短讲话，批评现任总统卢拉领导的政府指现在掌权的人将无法为所欲为。有自由党领袖曾经表示，希望博尔索纳罗领导自由党出战出年的地方选举，但是博尔索纳罗离开美国之前接受访问，表明不会领导反对现任总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102点，是升3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3，瑞士法郎0.914，加元1.352，人民币6.873，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86美元，卖出1,979.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加州花园咧，就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咁影响到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夏威夷豪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都是车多，排到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繁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来回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是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后少少那段的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另外一段的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是行车缓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喺科学园。咁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针对到一些内地旅行团在红磡土瓜湾一带造成不同旅游带来的问题，旅游业监管局行政总裁方妮， 因为你那个活动影响到人家民生是一件很不理想的事，我想都要分散一下，不可以只是九龙城，但是你去第二区的时候居民都会有反应，始终来说就是那个协调要好一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茶饭一家》，程振鹏饰演茶冠军，是中医师茶一鸣的长子，他性格对外就火爆燥底，对内就老婆奴。 细声，我怕你听不到啊！你再吵着我揸车，我报警啊！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3年3月31日，政府公布荃湾和南区关爱队轮选结果。 委员会第二阶段检讨报告就儿童住宿照顾等提39项建议。 政府下月起调高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入息及资产限额。 俄罗斯指华尔街日报记者触犯间谍罪，美国谴责逮捕行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啲关爱队分别喺荃湾同埋南区就已经公布咗个轮选结果啦，亦都同到咧两位嘉宾倾，头先就系分别有咧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立威啦，咁同埋荃湾东居民联会主席都系荃湾区议员石围角选区嘅文宇明，咁啊有关于呢一个嘅关爱队嘅情况啦，或者佢对佢哋嘅服务唔同嘅睇法啦，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见到咧，即系喺高铁香港段嘅情况啦，咁啊慢慢喺都会恢复翻一啲嘅跨省嘅列车服务，其中喺礼拜六开始咧就会全面恢复噶啦。咁有议员都问到政府啊，其实可唔可以系商讨呢一个嘅高铁嘅地铁化咧，同国家铁路局方面咁可唔可以俾啲市民咧就系随时系买咗飞都系即系上车嘅咧喺同一日嗰度咁。咁啊见到政府咧亦都系有回应嘅，就喺立法会度讲到咧就话港铁咧已经同内地相关嘅铁路单位成立个专责小组，研究高铁短途班次地铁化嘅可行性。咁就话 俾一啲拎住飛嘅乘客咧，可以喺當日咧係靈活改搭來往同一個車站任何班次嘅列車嘅咁。嗱，呢個做法究竟個好處係啲咩，或者個目的係點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 嗰個好處咧，就係你如果高鐵即係唔好話講心講啦，譬如長啲嗰啲咧，你好多時你早要好早去，你一過咗某個時段咧，佢直情唔俾你入閘。但事實上好多人嘈得好犀利，就係、是、你遇得太鬆啊！點解你唔俾我可以去到個閘口啫？嗱，我而家入境入閘咁。你唔好理我啦，总之我去到闸口就架车走咗啦。咁呢个我自己孭飞啦，但係佢而家唔係呀，佢直情係唔俾你入闸㗎嘛，因为佢有个时段㗎嘛。咁、个问题就係点解佢又唔肯咁做呢，即係话你几时入闸都得，即係后果自负。咁问题就係你去到个站嗰、那个闸口架车走咗啦。咁跟住你冇法子轉第二架車，今日轉唔到嘅。今日轉唔到，嗰啲飛又冇咗啦，廢咗啦。你咧就要行翻出嚟，再搞一大餐。咁而家嗰個所謂慢性處理咧，就係佢唔理你，你幾時入閘都得。可能你出境嘅時候阻滯咗，但係入境又快啲，又或者點？你總之你一過咗個時間都俾你入，你去到嗰度唔得。你同一個站你已經俾咗錢㗎啦嘛，譬如我哋去福田啊、深圳北好密㗎，咁我點解一定要我走返出去再搞過啫？我直情喺嗰個入咗境喺個站嗰度，喺個月台啊，我咪即刻搵第二班車咪上囉。咁但係呢，第二班車上我係冇位坐㗎嘛，因為今日淨係坐位就冇企位嘅，咁我換第二家車，咁第二班車是全部坐位賣曬啦，咁都唔得噶。咁所以佢靈活調配嘅好處就係你可以喺入邊，總之有坐位係有空位咧，你就即刻可以喺嗰度唔使出翻嚟去做一個手續，就嗰個位就轉咗俾你。OK， 因為你之前買咗張飛，但係你冇用到，就下一班車就嗰個位俾你。但係我覺得唔理想，就係因為。下一班車如果是買曬嘅、買曬飛嘅，咁你始終都轉唔到，再下一班車又轉唔到，咁你喺入邊等幾耐？等成日啊！咁所以我就要求佢要加企位。嗱，佢一加企位咧就方便好多啦。你一班車你明有個坐位，你miss 咗架車，咁你跟住下一班車咧，你如果有企位嘅話，通常一定得噶。OK， 除非你話預賣企位都賣曬啦，咁呢個情況唔多。原來內地都好多時企位係有。有啲有飛埋嘅，去到最後嗰分鐘都有，咁所以就我覺得，如果佢呢個靈活性真係要靈活咧，就要俾人企位。咁而家南京到無錫都係一個鐘頭車程，同香港去到廣州南都差唔多。佢又係200公里，我哋而家香港去深圳同埋廣州南都冇乜去到200-300嘅，都係200到嘅啫。廣州東咧就會得快啲嘅。咁你俾住三個站俾我做呢樣嘢嘛？咁你話嗰啲咩扶手嗰啲嘢，咁你加裝都唔係難啦、啊、咁。嗱呢個係第一點，所以而家同佢哋爭取緊鬧緊。第二點咧就是、個配額問題，你信唔信港鐵同我講朝頭早5點可以買？嗱、啊、今日可以買4月14嘅飛，港鐵就話俾我聽，我哋有個優先嘅跨境，就係、是、我5點凌晨開始買，內地就要2點晏晝先買，咁我有9個小時嘅優先，我就要求2日。佢而家唔制，佢9個小時似乎夠啦。咁我今日6點去嘗試睇下咧，佢叫我等到8點喎。咁即係港鐵話我有9個小時優先，而今日去買4月14咧，係得翻6個小時嘅啫。因為我8點先買到飛，咁已經我都唔知信邊個啦。好似日日都唔同咁嘅。好啦，最搞笑就係我8:02去睇咧，無論係福田、深圳北同埋廣州南。呢三个地方喺4月17日都会有一班有啲车咧系要候补嘅，2分鐘啫，2分鐘都要候补，你相唔相信呢2分鐘啊？我哋香港西九开出啊，可以纳晒佢成班车咧，咁所以佢必然就有一个配额分咗俾我哋， 而個配額呢，如果你成列車有600個座位呢，佢配額可能得百零啫，我聽到啊。咁百零就好容易兩分鐘賣曬啦。咁我而家就話要求佢，如果你真係俾我哋跨境優先，就算你早六個鐘又好，九個鐘又好，唔俾得我兩日呢，你唔好俾個配額俾我嘛。你唔俾個配額俾我，我咪全部買曬先囉，剩返落嚟嗰啲嘢然之後先喺內地放囉，咁先至叫跨境優先嘛。而家8:02啊，已經有車啊，個三個唔同嘅地點啊，都已經嗰一日有車係要候補嘅咯，你信唔信啊？兩分鐘嘅喎。 呢、這個就配合嗰樣嘢，但我想先頭先你一開始講嗰、那個係咪可以即係企位或者地鐵化嗰、那個啦？我想問，其實出嚟考慮企位之後，會唔會可以有啲唔係指定席嘅座位嘅咧？如果咁樣嘅話有？ 唔系指定， 即系而家你就一定系指定某一个位噶嘛，系咪 啊？嗱，其实佢买得企位俾你咧，都系符合咗你嘅条件噶啦。譬如话，因为佢冇平到嘛。如果我有张企位飞入咗去，佢只不过俾我入闸啫，即系嗰架车仲可以企到人。我入咗去企嘅时候咧，因为我价钱一样嘅，虽然系张企位飞，如果有个空位咧。我坐喺度冇人嚟抽请我噶，只不过如果另外一个人系真系证实到系嗰个位佢咧，我就要起身啫嘛。 OK， 啊，咁如果唔系我入去企嘅时候，我攰咁有个空位，我咪坐咯，冇人会坐嚟噶。我上边都系咁噶。 OK， 但企位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我见，譬如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阿张连生就质疑高铁嗰个车速高，咁就话企喺度嗰个重心咧，乘客可能会向前倾，企位有一定嘅危险性咁。但系你头先亦都提到话内地都做紧噶嘛，我想知道危险性嗰个又点考虑咧？又 危险性啱嘅，因为譬如去长沙、武汉嗰啲，佢有啲路段去到300噶嘛。300就我都唔同意噶、啊，所以去廣州東站咧，我都唔同意設企位噶。嗱、啊，首先就要一個鐘頭零九個字啦。老實講，有幾多人買張咁嘅企位飛啊？係咪？嗱、啊，你廣州南係8個字，你屯門去金鐘，短短即係都係咁長下時間啦、啊，係咪？咁所以一個鐘頭之內咧係有市場嘅。咁而家內地嗰啲咧，全部都係大致上最高嘅200公里一小時。咁而家呢幾個地方咧，都係咁上下嘅。嗱，你去到廣州東站，有權去到東莞嗰度咧，就會得好快噶啦。我睇過嘅上次唔知200幾300嘅。 好， 咁所以肯定就算你唔計廣州南，我哋而家最主要兩個站就一個福田，一個深圳北咧，肯定唔好話200啊，可能有170、180到嘅啫。 雖然話企位就應該唔會好多人，即係可能錯過咗買一班，跟住要搭下一班係好多啦。咁但係你個數額上覺得係咪都有個限制咧？限額使唔使點設咧？或者係 唔係啊？我而家最麻煩就有乜理由？你話香港優先係5點，跟住今日日日都唔同，好似海鮮賣海鮮咁，今日又話8點，又兩分鐘之內咧，竟然可以有個地點咧，有啲班次係要候補飛嘅。咁佢個配額好明俾我哋俾得好少啦，咁所以如果係要跨境優先嘅大前提，一定要不設配額。你明我講咩？ 唔係，我講企位嗰度啊，企位嗰度使唔使有一個配額？我意思係 企位冇噶啦，企位先到先得咯。 OK， 企位一定係先到先得噶啦，係坐位就先至佢而家有配額。但係我覺得如果你俾我哋優先幾個鐘頭，你一定唔可以有配額，因為如果你有配額咧，你呢個優先係冇用噶。是我香港人同香港人抢的嘛。我香港人同香港人抢，我喂咁你早啲买迟啲买有乜分别啫。根本完全失去咗跨境优先。跨境优先系我哋早买过入面嘛。咁如果我哋早买过入面，但係你又整个配额嘅，咁即係形同虚此。 Okay. 如果要我哋早买飞早个入面嘅话，一定就係要成架车600个位一起睇，唔好 set 上限㗎嘛，係咪。 最後田北辰想問你講埋，我見你話月票嗰度都有啲睇法嘅，而當局亦都話研究緊推月票嘅。你覺得呢、這、一個可能個目標群眾會係邊啲咧？月票有 個月票嘅一定數啦，最少我估咧都有一張嘅，就係深圳一張，就涉及可以無限次去福田同埋深圳北，一個月俾一筆錢。另外咧就廣州東、廣州南加埋只不過價錢咧。廣州東、廣州南嗰張咧就好近嘅，佢如果平時拉埋嚟246蚊一程咁計，每日兩程22日咁咧， 佢就算半价佢都要卖5000蚊。 嗯。 啊，但深圳嗰张呢，我而家就同佢哋讲争取緊2000蚊。两千蚊呢大约是3500蚊的5.5折至6折到啦。咁所以我觉得深圳个张，因为始终去深圳人多过广州好多，广州有几个买月票，我唔知深圳张应该好大市场，两千蚊一唔搭。 OK, 好。 因为最紧要就是你可以喺香港，你住喺香港喺深圳返工，你甚至可以话晏昼返落嚟开会，开完会再上返去，你諗下。有簡單啫嘛，福田15分鐘啫嘛，你可以翻來嚟晏晝開會，開完會話想咪做翻啲夜晚再落嚟噶嘛， 嗯、 你上上落落幾次都得噶喎。 O、okay. K， 月票係最緊要呢樣嘢啫嘛。 係係係，好。唔該曬田北辰，呢、這個就講到頭先話深圳同埋廣州係咪都可以有月票呢，但係都話深圳嚟講嗰個市場嗰、那個需求可能就會大啲嘅咁。講到高鐵方面係咪可以所謂即係地鐵化呢，即係就算可能你係錯過咗一班喺之後同一日去返同一個點嘅，咁可以喺之後嘅一啲班次嗰度用企位嘅方式去處理呢，講下你嘅睇法。18723啫。啱啱傾過呢就係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休息一陣。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在2021年的尾，幼儿中心留宿幼儿中心同乐居就是被揭发一些虐待儿童的事件，其后也有一些的职员是被落案起诉的。事件也是引发到是成立了独立检讨委员会，就住一些的服务是否有需要重整呢，有一些建议等等的。其实之前已经做了一个第一阶段的了，昨天就公布了一个第二阶段的检讨报告，就是针对一些儿童院和儿童之家等等一些院舍的同埋一啲寄养服务啊，有成39项嘅建议嘅咁，39项嘅建议部分就涉及一啲人手上面系咪可以增加啦，亦都有啲系部分咧涉及到寄养服务系咪可以提高一啲服务奖励金咧等等嘅咁。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委员，亦都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狄志远啊，39项嘅建议，有啲就系增加啲人手啦，扩阔专业人员支援啦，咁啊加强员工培训啦等等。你自己最关注咁边啲建议，或者边啲应该系最先落实嘅咧？ 我谂喺嗰个培训系紧要嘅、因为过往出现问题咧，可能就系我哋对于员工嗰个嘅训练啊要求咧，就可能就疏忽咗。咁所以培训系紧要嘅。培訓亦都涉及資源咧，可能就唔會咁大，咁容易辦理啦。咁如果你要個服務質素改善，梗係要增加人手啦。咁今次嘅報告咧，喺人手增加都叫做有啲即係積極性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今時今日全香港任何行業咧都係人手不足嘅。咁包括係我哋社福界啦。咁人手不足當中咧，我亦都知道咧，依近年嚟咧，兒童院嘅請人係特別困難。唔好话请入嚟，走都走咗好多，流动好大。咁呢个问题真係头痛嘅，真係要同政府再进一步跟进呢，即係变唔好见咗呢係建议讲得好好靓，做起上嚟做唔到，咁呢个就係关心啦。咁、第三样嘢就一定要进一步改善呢，就係嗰、那个寄养服务。因为成个儿童照顾呢，即係一啲成个家庭问题嘅小朋友需要服务嘅照顾呢，寄养服务比较好啲嘅，因为佢都喺个家庭嘅环境里面成长呢，咁喺个身心灵嗰个嘅安排呢都比较好啲。咁但係寄养服务呢有啲停滞不前囉，咁睇下諗下办法点去推动得下。咁、呢几样嘢我比较关心啲。 寄养服务嗰个稍后先问你，但我想问即係培训同埋人手其实两样嘢係相关嘅。你即係培训唔够嘅话，人手就可能知道要加，但都未必加到啦。咁你自己觉得除咗用培训呢个方法，可以点样短期内加到啲人手呢？同埋今次呢啲事件嘅发生，会唔会都令到业界要即係做或者加入去做儿童住宿照顾服务嗰个意欲都减少咗呢？直情係。 是啊，压力是会大啲嘅。因为我哋睇到现有嘅服务人手流动都比较相对高。因为你睇到 我哋第一期嗰個報告出咗嚟咧，咁我哋喺嗰個監管啊、督導方面係強咗好多。咁當然啊，某個程度嚟講就係、是、即係機構又好、管理層又好，前線員工壓力係大咗少少嘅。咁、那個情況就真係令到啲人即係譬如話而家人手整體都唔夠嘅時候咧，咁啲服務員又好或者管理層咧，咁佢多咗選擇。咁變咗呢個係有個壓力嘅情況之下，就係、是、有個流動。咁呢方面一定要重建嘅文化嘅，因為過往嘅問題咧就唔係話係運作上嘅困難，係可能我哋冇留意到。或者我哋對小朋友個意識咧係有即係習慣咗一啲嘅做法咧，咁呢啲係唔難改善嘅。咁如果係即係我哋捋順曬嗰啲工作程序啊，加強咗培訓啊，士氣提高翻啊，或者係喺我哋嘅人手增加咗之後咧，我相信嗰個行呢、這個行呢、這個呢、這個職業上嘅或者嘅專業上嘅服務咧，我相信慢慢會流轉嘅。就算話。我都觀察到咧，出事嗰間嘅機構咧，嗰、那個院舍咧，咁呢大半年嚟嘅轉步都好多，咁呢個都係證明到係有啲個案問題就唔係話解決唔到嘅，咁但係要時間啦，要令到啲即係社會人士對呢個服務有信心啦，願意從事兒童服務嘅人咧都願意投入多啲咧，咁、okay. 可能就慢慢改善。 培訓方面有分即係現有嘅職員啦，同埋啲新加入嘅人啦，可以話係你覺得點樣可以喺咁多規範之下又吸引多啲新人嚟入行啦？第二就係、是、如果你話現有嘅員工做一啲培訓，其實本身都可以做嘅，點解要而家提先至做咧？係咪當中都有啲困難喺度咧？ 當然咧，過往嚟講個人手壓力大啦，咁或者大家都係應付每一日手頭上嘅工作，都大家已經疲於奔命啦。咁所以而家我哋一睇嚟講咧，整體嚟講係即係全面去考慮，即係我哋而家講嘅建議就係話我哋增加咗人手，空間會大啲，咁啊參與培訓咧，咁就會理想好多啦。咁第二方面咧，過往嘅培訓咧係冇乜系統嘅，即係個別機構佢認為啊，我哋可以做一啲技術上嘅培訓啊，技巧上嘅培訓啊，或者係做啲團隊精神嘅培訓啊，咁變咗都係機構自己咧係比較按佢哋嘅情況去即係彈性或者係隨意咁去做。咁而家我哋嘅培訓要求就係有系統啲嘅，譬如個院長就需要有一個課程啊，點樣去保護兒童啊，點樣去管理機構。處理個兒童問題係比較有效啲啊，咁呢啲係有系統嘅培訓，同埋必須嘅啦。咁將來嘅院長咧係必須要接受呢啲培訓啦。咁有關培訓嘅課程，我都期望社會處咧係有系統地咧係推出，咁令到個員工咧係持續咧係有個比較專業啲嘅訓練。咁呢啲加強咗，我相信係對個質素係一定嘅幫助。 OK， 寄養服務我頭先提到啦，39項建議其實有12項都同寄養服務啊、寄養家庭有關係嘅。咁好幾項建議咧都係同加一啲錢有關啦，獎勵金啦，包括係普通就咁寄養家庭嘅獎勵金啦，呢啲緊急寄養家庭嘅獎勵金啦，或者一啲特殊兒童要照顧佢哋嘅一啲特殊有啲額外嘅獎勵金嘅加錢，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改善到個服務，或者令到更加多人係加入做一個寄養家庭咧？ 我諗要幾方面進行啦，即係你話資源投入多啲個獎勵金增加咧，我相信有一定嘅幫助，因為而家個獎勵金都幾即係象徵式嘅，咁如果我哋嘅獎勵金比較好啲或者係更有動力去推動啲人嚟參與咧，咁我都係好事嘅，因為咧寄養服務有兩個精神嘅，第一就係、是、真係希望幫社會上有啲有困難嘅家庭啦，特別個小朋友幫手照顧佢。咁第二方面咧，對一啲家庭嚟講咧，都有一個收入咧。咁對佢嚟講就有啲，譬如話有啲父母咁，佢唔方便出去做嘢。我又湊開小朋友，咁我湊多個，咁都應付得嚟咧。咁對佢嚟講，家庭嚟講都有啲經濟上嘅收益咧。咁係要幾方面去配合一下。咁第三方面都要係宣傳一下咧，嗰個寄養服務嘅意義啦。因為你唔係一個好簡單嘅工作，係需要愛心嘅。咁如果我哋係宣傳推廣，鼓勵到有啲愛心嘅家長。咁希望都幫到有困難嘅家庭啊，特別小朋友，咁去令到佢成長更加幸福啊，或者係健康咧，咁都係好有價值嘅一個工作。咁變咗將呢個工作係變成唔係變成啦，係理解到係一個係有社會價值嘅啦。咁亦都係幫到佢個家庭係喺經濟上有一定嘅收益咧。咁可能幾個方面相輔相成係重要。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支援啦，因為做即寄養服務嘅父母咧，咁都有一定嘅挑戰啦，因為小朋友可能都面對好多生活上嘅困難，咁點去支援佢咧？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咁先能夠令到 啲家長有信心去處理、okay. 處理工作。 好，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狄志遠係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委員。2023年3月31日，政府公布荃湾和南区关爱队轮选结果。 委员会第二阶段检讨报告就儿童住宿照顾等提39项建议。 政府下月起调高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入息及资产限额。 俄罗斯指华尔街日报记者触犯间谍罪，美国谴责逮捕行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傾到有關於咧係香港保護兒童會核下嘅留宿幼兒中心咧同樂居嘅虐兒事件啦，咁就喺2021年嗰陣發生嘅。咁其後事件之後咧，社署就喺上年咧成立咗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咁啊，其中第二階段嘅檢討報告咧就尋日公布啦。咁啊，涉及到咧一啲涵蓋兒童之家同埋寄養服務等等一啲院舍或者家舍嘅形式嘅照顧服務，成30多项嘅建議嘅，當中嘅12项。就同寄养服务有关系。在报告里面都提到说一些的儿童住宿照顾服务受到处所的供应和要求限制，需要长时间的规划和筹备才可以有一些服务名额。认为政府应该是有必要是重点发展这个寄养服务的。不过讲到寄养服务方面，在报告里面都提到说寄养家庭只是象征式去收一些的服务津贴，跟市场一般去照顾儿童工作的薪酬是相距极大。今次建議亦都涉及到係咪寄養家庭嘅一啲嘅獎勵金都可以提高等等嘅咁。整體嘅情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社會福利處處長李佩斯，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處長，可唔可以先講下由同樂居嘅事件到今次第二階段嘅報告嘅一啲建議啊？兩者有啲咩相關咧？同埋有啲咩建議係同大家可以簡單講下係重點嚟嘅咧？ 好啊，或者我講翻少少背景先。咁咧，其實我哋嘅檢討委員會咧就喺舊年嘅4月成立啦。咁就係分兩個階段去檢討兒童住宿嘅照顧服務嘅。咁舊年8月完成嘅第一階段檢討咧，就係講緊留宿嘅幼兒中心嘅。咁喺嗰度咧就提出咗31项嘅建議噶啦。咁嗰度咧亦都包括咗當時咧同樂居事件引申出嚟，我哋要做嘅一啲跟進嘅工作同埋要實施嘅措施。咁嗰啲已經係全部係進行緊嘅啦。咁我哋今次第二階段嘅檢討工作咧，其實係檢視6岁以上嘅兒童。咁咧就包括咗一啲院舍同埋家舍形式嘅服務啦，即係我哋講緊嘅兒童院啊、男女童院、男女童宿舍、兒童之家同埋輕度弱智兒童之家。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有非院舍嘅服務咧，就係寄養服務。咁總共咧係有39项嘅改善建議嘅。 有邊啲重點嘅建議？可能即係簡略講下咯，知道比較多，成30多项，同埋會幾時會落實到咧又？ 好啊，咁我哋其實咧今次呢一個建議裏面咧如果我講翻院舍同埋家舍形式嗰一種咧，咁我哋就有27项建議咧，基本上就係服務質素、規管、規劃同埋供應咁樣嘅。咁如果比較重要啲嘅咧，就有建議到話即係要增加一啲人手啦，要擴闊一啲專業人員嘅支援啦，加強員工培訓啦，優化呢個轉介嘅機制啊，等等咁樣嘅。咁而喺寄養服務方面咧，就有12项嘅建議嘅。咁亦都有講一啲要彈性招募嘅安排啊，加強對寄養家長嘅支援同埋培訓啊，同埋希望咧最重要係加強宣傳，希望多啲社會人士咧去理解寄養家庭嘅服務嘅內容。 呢啲建議係咪全部有冇定一個時間，幾時可以落實到嘅？ 其實呢在39项建議裡面呢，當然有一些呢就會涉及一些的額外的資源的需要啦，那那些呢我們必須呢要經過一個既定的程序啦，去看看爭取資源。但是呢我想即特別講出來的呢，就是其實有報告有入面有很多建議呢，也都是不需要用額外資源嘅，咁我哋嗰啲咧，我覺得係可以即時係可以做到嘅，即係例如我諗大家都好關心嘅寄養服務咁啦，嗰度有12项建議啦，當然有一啲話，譬如提高個服務嘅獎勵金啊，咁嗰啲可能 我哋就要去有一啲新嘅資源啦。但係咧，其他有好多咧，其實都唔係話需要額外嘅資源嘅。例如譬如話，我哋想做多啲宣傳，去推動一啲特定嘅群組同埋人士去參與寄養服務啦，或者我哋咧有一個好新嘅一個建議嘅，就希望設立一個叫一加一嘅組合式嘅招募計劃。咁呢個一加一係咩意思呢？就希望有興趣去做寄養服務嘅家長，可以揾埋佢嘅親友又一齊參加。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一來咧嗰、那個兒童咧就可以有一個更加一個好啲嘅社交啦嘅環境。咁亦都個好處咧，亦都可以互相支持到，同埋互相可以替補到。因為有時可能家長唔得閒，咁佢個親友又可以幫忙照顧住嗰個寄養兒童。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實都係唔需要話有額外資源嘅。咁所以所有唔需要額外資源咧，我哋其實喺建議公布之後咧，我哋都會馬上去落實跟進噶啦。 既然講到呢一個寄養家庭方面涉及嘅建議有成12项啦，咁我都想問一下啦，因為有啲咧就涉及到真係要加錢嘅，加啲服務獎勵金啦，或者檢討嗰個服務獎勵金而家一個叫扣減嘅制度啊等等咁。呢一個有冇話計過其實要涉及幾多錢嘅咧？同埋有冇話其實希望做完呢一啲措施之後，係有冇一個目標，希望令到寄養家庭嗰個數目增加到幾多少，或者而家有冇一啲最新的數字，其實是不是都是逐年下跌的呢？寄養家庭是 我諗咁啦，如果係我哋有啲建議，好似頭先講到話提高嗰個獎勵金啊，同埋係咪檢討嗰個扣減嘅制度啊，咁呢啲呢係會涉及資源，咁但係呢我哋亦都要即係去爭取啦，亦都要睇下嗰、那個加幅會係幾多啦，咁但係反而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呢，就係其實我唔想話寄養係一種變咗一種工作咁嘅形式，其實寄養家庭呢係有佢嘅意義喺度嘅。點解我哋成日講話最重要係咩呢？第一係兒童嘅福祉。咁點樣為之兒童最好嘅福祉呢？就係、是、我哋覺得有需要照顧嘅兒童其實一個屋企度成長嘅環境呢係最適合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覺得雖然我哋都會著力去繼續去增加多啲喺院舍嘅名額，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寄养服务更加重要，是让个儿童可以在一个家庭的环境里面成长。所以我希望做得寄养家庭的一些家长呢，我希望他们都不是只是 单纯作为一份工作。因为呢我们希望他都是有一个、okay. 觉得有个意义在这里。 那个目标有没有说想着可以加到多少、这个有没有定、这个 我们当然 是越多越好啦。那我们目前寄养家庭的数目呢就有大概900多个啦。那我们也都是承认的，而家亦都有正在喺度輪候緊嘅寄養兒童嘅，咁所以我哋當然希望係越多越好嘅，能夠令到社會推動到有一個大家都有一個關懷兒童嘅一個意識咧，係好重要嘅。 我想講下，因為過往有啲調查都做到，問到一啲寄養家庭嘅家長佢哋嘅意見，譬如講到要應付啦呢啲小朋友嘅補習啊，佢哋嘅發展啊，或者啲治療嘅訓練咧，佢話根本津貼係唔夠嘅，甚至形容係倒貼咁，亦都提到咧有一啲家長話喺寄養家庭嘅兒童是有不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他們可能涉及那些病症有成20多种，不過社署就只是對其中4种有一個援助，就是1000多元。今次在建議那裡有沒有觸及到他們反映的這些問題呢？譬如剛才一些特殊學習需要的，會不會都多一些涉及到某一些病的時候都會有一些援助呢？或者在加了這些援助金之後，是不是去到他們說起碼不用倒貼的情況？ 在我哋今次嗰個報告入面咧，其實係有依啲相關嘅建議嘅。咁譬如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喺我哋嘅報告做嘅時候咧，都發現咧，而家都有不少嘅兒童咧，都係有特殊嘅需要嘅。咁所以對於寄養家庭個挑戰咧係有嘅。所以咧，我哋喺個報告亦都建議咧要增撥資源，希望咧可以為寄養家庭咧去提供一啲跨專業嘅支援嘅，譬如話可以增聘人手啦，或者去用購買服務嘅形式咧，安排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寄养儿童咧，可以早啲接受评估啦，同埋接受一啲合适嘅专业嘅到户嘅一啲康复治疗或者训练嘅。咁讲紧呢啲可能系言语治疗啊、临床心理治疗啊，或者职业物理治疗啊都有嘅。咁另外有一个建议，亦都系相关嘅，亦都系我哋希望加强可以支援到个寄养家长嘅，就是、通过增强佢哋嘅培训啦，希望咧寄养家长亦都可以掌握多啲针对有特殊需要兒童嗰啲照顧嘅技巧，咁所以咧都喺今次嘅建議裏面咧、okay. 都係有講到嘅。 頭先講到啲治療，有家長寄養兒童嘅家長都話，即係輪候嘅時間好長啊，可能要成年半或者去到2年。呢、這個有冇針對咧？即係喺服務輪候時間長方面有？ 嗯，所以咧，我哋头先个建议咧，亦都有讲到，如果我哋有可以有额外嘅资源咧，我哋除咗可以增聘人手之外咧，仲可以系购买服务。咁所以呢个咧，都相信咧，可以对嗰个轮候时间咧系有帮助嘅。 嗯，头先讲到有啲就可能喺个钱上面睇下可唔可以令到起码即系经济上面一啲寄养家长嘅压力细啲啦。不过咧，我见到其实喺文件嗰度都提到话，近年退出寄养家长嘅人数咧系多咗啦。咁涉及一啲理由嘅，包括系咩咧？就系、是、移民啦，啲就系、是。即系老咗啦，年老啦，或者佢哋需要照顾其他嘅家庭成员啦，要休息啦等等，就未必可能系直接同嗰个经济或者钱系提高咗而系解决到嘅呢一啲因素。咁点样可以令到首先流失寄养家庭嘅流失系减少啦？另外先你话宣传可以加多啲嘅，咁亦都提到话啊，而家啲年轻嘅家庭可能都系双职嘅，要想即系有心做都未必可以做到啊！即系做寄养家庭，又点样针对呢啲原因啊？ 系啦，咁所以头先都带出咗个问题，就系、是、其实都唔系话因为嗰、那个即系嗰个奖励金太少啊咩嘅情况，咁所以点解喺加强宣传，我哋觉得好重要，就系、是、令到大家咧都明白，即、就、系、是、做寄养家长嗰个意义喺边度，去关心个儿童。咁所以头先我亦都提到，点解特别有个比较弹性啲嘅安排啦，就系、是、一个一加一嘅组合式。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咁咧，就通过咁咧，就算系一啲就算双职嘅家庭，佢亦仍然觉得佢可以做到，因为其实。最重要做寄养家庭咧，最主要咧都系要佢系要中意小朋友，佢亦都有能力去照顾个小朋友。咁所以我哋希望通过呢一啲咧，我哋亦都可以希望可以加强到大家社会上面各个人士对寄养服务嗰个认识。知道做一个寄养家庭咧，系佢当然有佢嘅挑战，但系亦都系有一个好系一个一个身心灵嘅满足咯。 嗱，我知道处长因为时间都紧迫啊，但我都想最后问埋一样咧，就系、是、我见到你哋好多。建議都涉及到人手要增加嘅，但係而家好多就話，即係根本喺個行業嗰啲人手亦都唔多啦，要吸引人哋加入亦都唔容易啦，尤其是多咗好多規範之下，要吸引人哋入去呢行都難嘅咁。點解佢嗰個人手上面嘅問題咧？知道要加人，但係咪實際可以做到咧？ 嗱，咁咧，至於人手方面咧，其實即係我諗，成個香港咧都係面臨一個人手短缺嘅問題嚟嘅。所以咧，喺我哋呢、這個即係建議裏面咧，亦都希望咧特別咧，希望培育一啲去社工去投身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咁其中我哋一個比較新啲嘅建議咧，就希望咧而家提供緊社工訓練嘅大專院校咧，可以同我哋一齊合作，去希望咧可以介紹到呢個兒童住宿服務俾而家嘅學生認識啦，同埋咧可以。要安排呢啲學生咧喺我哋兒童住宿服務嘅單位去實習，同埋去做一啲義工探訪，咁讓佢哋有多啲認識，去鼓勵佢哋加入呢、這個義工嘅行呢、這個服務嘅行列啦。另外，我哋覺得亦都要加強翻成個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嘅使命同埋理念嘅，咁同埋提升到佢成個行業嘅專業形象咧，就可以幫助到多啲人才可以投身入呢個行業。 OK， 好啊，唔该晒社会福利处处长李佩斯。啱啱讲到咧，就系呢一个第二阶段嘅检讨报告，涉及到就系上年四月成立嘅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当中咧有啲就涉及到有关于寄养家庭嘅。你自己点睇？18-7-2-3-1咧？ 一分钟阅读，主持海林，制作周伟业。 美国政治系教授米斯海默于2018年出版嘅。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通俗啲嚟讲，就好似国际关系上嘅一场华山论剑。佢用一本书去挑战整个自由主义理论家族，由根源去剖析自由主义思想嘅根本缺陷，系统地推论美国政府喺冷战后所奉行嘅自由主义霸权外交屡战屡败嘅因由。 教授指出。推行自由主义霸权的国际政策建立在一个并不牢靠的基础上面，因为它违背国际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者必然落于下风，因为民族主义更符合人性和历史。作者将自由主义一分为四：进步自由主义、权益自由主义、公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他不留情面地驳斥当代自由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好像是莱尔斯以及伊肯伯里等等。 有人认为作者危言耸听，但我认为作者更加似一个过度保护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他建议美国与其付出生命和金钱 在毫无进展的自由主义霸权，不如在外交上策略性地克制，将资源用作改善民生。作者假设中国继续崛起，就必定卷入和美国的安全竞争，所以要尽力压制中国的扩张。这种充满敌意的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霸权相比，感觉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反而变成美国国家发展的催命符。但作者严谨的政治学术理论和他的逻辑推论的过程，绝对是国际政治哲学论证的一场大师班。无论读者是不是认同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观点，这本书都有相当的启发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作者米尔斯海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老岛的白牌车司机碰上贪慕虚荣的小演员，遇上六七暴动，两颗空虚的心会不会越行越近？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张曼玉初登影后之作《不脱袜的人》，张曼玉、钟镇涛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公布荃湾同南区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的轮选结果，南区17小区关爱队，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立威表示，当中10是他们的团体会员。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们在区内有很好的网络，凡有新政策，例如消费券或者电话卡实名制，都会协助长者申请。对于有意见指建制团体包办关爱队，朱立威说，2019年之后建制派有区议员即使落选，亦都一直在区内服务，又质疑为何民主派不申请承办关爱队。荃湾石围角关爱队由荃湾东居民联会获选，联会主席兼荃湾区议员文裕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们一直有义工队服务地区，驾轻就熟。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将会率团到英国伦敦招揽港人医生回港工作。医管局在社交网页说，英国香港医学会将会在当地时间听日举办名为香港日的活动，让当地医科生了解香港的工作情况、申请程序以及相关专科培训。据了解，医管局等的代表在当地时间后日会和当地港人医生见面，介绍特别注册及有限度注册制度等，期望在这两日的会面期间了解港人医生回港工作意向。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罗新安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就今次招聘，驻伦敦经贸办除了协助找场地，亦都会同医管局人员拜会伦敦三间医学院，让他们直接向医科生介绍在香港的工作、实习和晋升机会。驻伦敦经贸办亦都会直接联系在名单上的医学院和大学。美国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前总统特朗普涉及2016年大选前向成人电影女星支付暗口费的事件，意味76岁的特朗普成为首位被指控刑事犯罪的前总统。特朗普形容是政治迫害，声称自己完全无辜，起诉他是对国家的攻击和公然干涉选举的行为，他誓言要在2024年大选击败拜登。特朗普的律师亦都强调，这名共和党籍前总统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将会在法庭上大力反驳。 特朗普被指在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透過私人律師科恩向成人電影女星丹尼爾斯支付13萬美元暗口費，要求對方不要公開兩人曾經發生性關係。目前不清楚針對特朗普的具體指控內容，預料起訴書會在未來幾日公布。美聯社引述消息人士說，預料特朗普下個星期投案。印度有廟宇地板塌陷，大批信眾跌落地板下的水井，至少13人死亡。事發在星期四，中央邦印多爾一座印度廟舉行節慶活動，吸引大批信眾到場。期間一個水井上的地板突然塌陷，超過25人墮井，大批救援人員到場搜救，在井下發起11具遺體，另外有兩人送院之後不治。中央邦內政部長說，已經下令調查事故原因，死者家屬將會得到賠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能見度頗低，最高氣溫大約22度，吹和緩東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個星期一和星期二日間相當溫暖，現在氣溫20度，相對濕度 9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614点，系升305点，总成交金额1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3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1.5，升4.6；腾讯控股393.6，升8.6；美团146.6，升4.6；京东集团175元，升11.8；友邦保险84.1，升1.1；港交所351元，升8.4；比亚迪股份229.8，升4.6；盈富基金20.86，系升3.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13，瑞士法郎0.913，加元1.351，人民幣6.85，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日經平均指數報28063點，升280點。港金報18520元，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81.79美元，賣出19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连翔道小隧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咁快线系已经解封，咁一带比较车多。意外同时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喺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同埋昂船洲大桥近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去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乐山道慢车，车龙在学院 元街。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星河名居，呈翔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慢车，而家龙尾在苏屋村。另外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西车多，龙尾在南昌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科学院。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封路情况，为配合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榄球比赛，由早上的11点15分开始，近住圣保禄医院的加路连山道以及是部分的希慎道是会临时封闭，咁附近一带亦都会有交通改道的安排，咁大家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的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了烟，没人再围埋在垃圾桶吃烟，亦没人再边行边吃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的致癌物质。这个零烟害的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梁乐恒、梁玉荣、徐之豪、刘子礼、司徒文俊呢啲名字有咩共通点？咪就系、是、全部都上过嚟我哋港台体坛一二三嘅我要多谢你环节啦！星期一至五仲每日有不同环节添，记得千祈唔好错过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2023年3月31日，政府公布荃湾和南区关爱队轮选结果。 委员会第二阶段检讨报告就儿童住宿照顾等提39项建议。 政府下月起调高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入息及资产限额。 俄罗斯指《华尔街日报》记者触犯间谍罪，美国谴责逮捕行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有关于关爱队啦，都讲到有关于高铁是不是可以所谓叫地铁化呢，增加啲企位等等呢。咁仲有就係倾到呢有关于涵盖儿童之家同埋寄养服务等等呢啲院舍家舍嘅照顾服务嘅。其中呢喺一啲嘅寄养家庭嗰度呢就有建议啦，根据检讨报告话系咪可以呢提高一啲嘅服务嘅奖励金啊，加强去对一啲寄养家长嘅支援同培训等等呢。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有吴太，早晨。 喂，早晨。 早晨，吴太，系，请讲。 大家好，我是一个寄养医师，头先嗰个处长啊，社会福利处处长，佢系啊，成日想人哋介绍，但系知唔知佢哋自己加人工啊，一日加几蚊噶，知唔知啊？佢唔记得我哋嘅难处啊，24小时，仲要有啲冇假放啊。同埋有時有啲細路仔有情緒，同佢又要鬥智鬥力啊！嚇、啊，有啲醫湊到腰骨痛，啲退休唔做啦。佢、根本佢都唔明我哋啲醫醫混住屋企24小時啊！ 你做咗幾耐寄養家長啊？我想問。 我做咗幾耐？我做咗20年啦。 照顧過幾多個細路仔啊？有冇啊？ 10几20个咯，都好多个，唔记得啦，咁咯。 钱嗰度系咪即系其中一个你哋最大嘅考虑咧？即系可能个奖励金系未必够咧，真系。 一来咧，佢唔系有时点解好打击我哋啲信心咧、你加几蚊一日买个面包都唔得啦，系咪先？系咪啊？即系唔系话佢根本你哋高官人工高，唔知道我哋喂。瞓覺你瞓到半夜，你都要趌起身望下佢啦，係嘛？即係有時同社工講，社工即係講啊細路啲錢嗰啲嘢，佢哋就話啊你哋半義工，咁我哋有冇嘢講啊？ 我哋都唔敢讲啦，系咪先？即系好似话斋，你一系做一系唔做咁样咯。 嗯， 所以佢成日话嗌人嚟介绍，我哋一介绍啫，人哋听到24小时啊，都即刻。唔出声啦，唔敢应啦，咁咯。 不过而家佢就话，即系各类嘅奖励金都加啦，同埋有一个奖励金扣减制度都会检讨嘅，即系话而家因为请假或者嗰啲小朋友度假嗰啲会扣减噶嘛。 扣翻噶， 系咯。佢话会检讨翻，会唔会可能吸引力大啲咧？如果喺呢啲位置做翻好。 诶、哎，唔知啊。总之，依家都有时有朋友问嘅，都想介绍啊，咁样。但系佢哋一听到24小时又要嚟一个月嚟一次睇细路， 嗯。 同埋有啲細路係冇假放㗎嘛，即係冇屋企人嘅，咁冇假放，咁你諗下，講佢衰啲，去殯儀館都要帶埋佢去嘅。 嗯，你係仲做緊㗎嘛？係咪？ 我做緊，我即係我講我哋嘅難處咯。 嗯，明白。 有時你同社工講想，社工又唔想答我哋啦，咁咯。 嗯嗯。 即係我今次打嚟，我就係想講下。呢啲咁嘅情況啦、 okay, ，好，唔該曬，唔該曬， 多謝你接我哋電話。 OK， 好，多謝曬吳太你嘅電話。咁佢係一個做寄養家庭服務嘅人士嚟嘅，18723，佢都做咗成廿幾年嘅啦，有即係照顧過成超過10个嘅小朋友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關於教育嘅情況啊，即係學齡人口持續下跌啦，大家都睇到數字上面嘅啦。咁教育局嘅文件向立法會交嗰度咧都提到話呢個學齡人口下跌咧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其中就引述到咧就一啲統計處嘅數據就話咧六歲學齡人口咧就會由今年咧57000多人。跌到去2029年咧50000人，在港居住嘅12岁学龄人口咧，都预计由今年71000多人咧，就跌到2029年咧得60100人啊！即系咁，有唔同嘅方法咧，希望可以做一啲嘅调整啦。咁就话希望以软着陆为目标嘅，局方方面话逐步去有序调整一啲学校嘅数目啦。另外都提到就话咧，即系未来嗰个学龄人口持续下跌嘅情况咧，系结构性而唔系过渡性嘅。咁就话从长远规划公营嘅中小学学位供应去做啊。嗱，成个情况咧，我想问一位嘅嘉宾咧，即系而家教育局头先嘅措施做成点样啦，或者处理嗰个持续学龄人口下跌，仲有啲咩招数可以做咧？咁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亦都系教联会副会长邓飞，早晨。 早晨， 早晨，邓飞，点睇嗰个数字上面嗰个下跌嘅趋势，系咪都系比想象中快？同埋点睇教育局而家做紧啲措施咧？ 嗱，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個數字咧係有少少比想象中快，咁但係就即係如果你純粹按個人口出生率統計咧，都唔可以作準喎，因為有兩方面因素。第一咧就係黑暴啊、疫情啊呢啲相關咧，就即係移民嗰度又走咗一陣啦，係咪咁？但係與此同時，咁你政府話各種嘅輸入人才計劃嗰度又有幾廿萬人就翻嚟咁，咁其實咧就似乎如果你純粹按照一個出生率嚟統計嘅時候咧。就即係冇考慮到呢個一出一入嘅因素咯，咁所以咧，呢個數字係咪真係準確咧？有時都係令人覺得憂慮嘅，令人覺得擔心嘅。咁到時候嘅話咧，就香港經濟又改善咗啦，即係遷入嚟嘅人又多咗啦，出生率又唔知點解又上升翻啦。咁到時候發覺唔夠學額，又唔夠學校咧，咁又要啲學校整啲大肚班出嚟噶啦。咁所以呢樣嘢好小心咯。 咁所以你 話咧就個係， 你覺得應該點樣喐咧？即係可能隨時有好多變數嘅時候，究竟係唔係好似而家嘅做法？譬如有啲學校要做合併啊、重整啊等等，定係應該都係觀望住先，唔好做咁多呢啲舉動住咧？又 其實我都係同步做嘅。嗱，即係你講翻啊學校嘅合併咁，其實個合併只不過合併法咧，到而家我哋除咗知道咧，就教育局係約見過一啲嘅辦學團體去即係呼籲啊，或者係做呢方面嘅宣傳之外咧。但你具體嘅操作嘅，而家都唔知道嘅細節係點樣嘅，啊，即係到底點合併法咧？即係尤其是如果同一個辦學團體裏邊兩間學校係話一個港島一個新界咁你點樣合併咧？呢個所謂合併，可能其實只不過對最後都等同於殺校啫，啊，咁呢個細節就要交代得好清楚咯。咁而個人口個嗱，你睇翻即係淨係舊年啫嘛，舊年12月23日嘅時候咧，就兩位司長嘅關於個搶人才嘅措施嗰度咧。其實對於媒體的回應是很清楚的，媒體的記者朋友就說有幾多人走了，兩位司長就說有140000人走了，140000人6000人跑，帶他們的小朋友走了，接著就預期未來3年呢 透過各種人才輸入計劃咧，又可以增加25万人喎。咁嗱，咁呢個咪即係政府自己做嘅個統計預測咯，係咪 ？OK。 咁其實教育局係咪應該因應住政府自己做嘅呢個統計預測嚟調適翻未來人口，或者未來學生人口嘅嗰個增減咧？咁係咪都要考慮埋呢個措施咧？咁如果唔係話咧？嗱，過往其實都係噶，過往都估計錯咗嘅，以為冇人嘅，結果用一大班人落嚟嘅時候咧，咪谷嗰啲小學，尤其是北區啲小學，整啲大套班啦，搞到咪好論盡、好撈搞咯咁。咁即係我覺得係呢啲嘅預測唔係我哋民間做，亦都唔係學術機構做，係政府自己做噶嘛，係咪應該聯繫咧做？即係相互之間係要結合翻啦。 不過建教聯會本身都有啲因應學生人口變化嗰個嘅學位規劃咧，有啲建議嘅，有好幾點嘅。不過你簡單講下，有啲涉及到就係係咪減收購門位啦，同埋話中學暫緩復位嗰個，你哋都有啲睇法嘅。 中學暫緩復位嗰度嘅話咧，就其實經常大家都唔會有反對嘅意見啦。咁因為如果按 呢個講個背景先，未必個個瞭解呢、這個，簡單講下先啦。 嗱就咁樣嘅，即係以前咧就喺以前喺因為未預測人口下降之前咧、就基本上每班咧中一每班派位咧34人嘅。咁後來咧即係2017-2018年嘅時候咧就即係預期會升翻啦。咁即係2017-2018年之前咧就跌得好緊要嘅，學生人數都跌得好緊要。到2017-2018年咧突然間又上升翻喎。咁上升翻嘅話咧就未反映到嚟嘅，因為當時嚟講都仲未反映到中學嘅。咁所以當時咧就預計嗱，咁啊2024-2025年啦，即係出年啦，就係、是、可以咧個人口咧就可以去翻到係即係每班翻去每班派34人呢個人數裏邊咁。咁所謂復位嘅意思咧，就係話咧當時2017-2018年咧就預計2024-2025学年咧個每個中一派位人數咧可以派到34人一班，翻翻去呢個最原初嘅呢、這個派位線嗰度咁。咁但係點不知而家又唔係啦。而家發覺嘅話，個人數又唔夠啦，唔夠嘅話咧，咪暫緩復位咯，就將原定出年即係2024-2025年嘅呢個每班派34人咧，就將佢壓後咯，又再向後壓啦。啊，出年唔會派得到每班34人嘅，冇咁多人啦。咁意思就係咁咯。 你信心係壓後定係都應該短期內都唔會達到嘅咧？其實 唔知啊！你大概你預3年到5年為限啦。如果對上一次殺校潮，即係我講回歸後啦，唔講回歸前嗰啲啦。對上一次殺校潮係2007年啊，孫明揚做局長嘅時候啦。佢嗰陣時嘅預測其實都只係預測到2015-2016年啫。咁即係即係大概都係5年到啦嚇。即係局長當時孫明揚局長做係2007年，但係佢宣布殺校咧係2011-2012年嘅。咁即係話佢都係預計都係未來5年嘅咧，5年之後咧預測唔到噶啦，啊到時先算，就呢、這個就當時個做法咯。咁、其實而家都只能夠咁做嘅，因為當你話每班要派34人咧，達唔到標嘅學校咧，你個班數唔夠就面臨縮班殺校啊嘛。個意思就係咁樣。咁所以話咧就即係呢個措施喺業界嚟講肯定支持嘅，唔會反對嘅。 OK， 咁另外仲有啲譬如你話行政指令減扣門位嗰個諗法又係點樣咧？呢個幫到幾多咧？ 嗱咁。嗱，呢個行政指令減扣門位意思咧，即係話每間學校咧，就除咗你派即係小一咧，要做主要講，除咗派嚟嘅學生之外咧，就派嚟嘅同學咧，佢未必一定真係嚟嗰間學校註冊噶嘛，佢可能去四周去扣門嘅，咁佢扣門嘅話咧，就人揀佢，佢亦都揀人啦，咁佢去到第二啲佢心儀嘅學校扣門嘅時候咧，有個前提就係佢去嘅嗰間心儀學校咧，係有預留咗一啲嘅學額係可以俾招收出邊嚟扣門嘅。嘅同學嘅，咁佢意思就係咁樣。咁但係咧，而家咧就過往個實踐之中咧，就有時咧預留個扣門位咧有2-3個，有幾個扣門位嘅。咁結果咧就即係咪大家咪音樂凳咯？即係好多學好多家長覺得我唔滿意我派位，我氹埋走曬咁。咁結果咧一間學校咧佢收到表面上可能派位派到好足嘅，但實際上啲人唔嚟註冊嘅走曬嘅咁。咁所以咧行政指令希望教育局咧就即係減少呢啲學校扣門位。即係盡量就派到你去到邊咧，你就去嗰度註冊就好啦。因為嗰啲都係你揀噶嘛，啊都係家長揀嘅。佢意思就係咁樣。啊，咁而家都唔多嘅，只係減少一個扣門位咯。即係希望學校唔好預太多嘅扣門位去招收其他嘅學生，就有個咁樣嘅舒緩嘅措施。咁但係呢樣嘢我哋都唔樂觀嘅，即係我哋都唔認為教育局會願意用行政指令嘅辦法嚟去減扣門位，但係我哋都要作出一個。咁我呼籲咯。 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全面落實小班教學嘅，不過呢個都政府嘅目標就話九成 嘅。佢喺小學佢都覺得即係最終都會做到，好快。 呢係咪一個啱嘅時機？即係隨住人口下降去做，因為成日都話小班教學係一個教學嘅策略，就唔係一個處理學童人口下降嘅對策嘅嘛，成日都咁講。 啱啱啊，呢、這個講法係啱嘅。咁但係只不過而家適逢學童人口下降嘅時候咧，你係落實全面小班教學咧，就變咗個空間就大咗咯。 嗯， 咁即係因利成變咯。 OK， 好啊。即係整體呢個情況咧，都同阿鄧飛緊傾到呢度先。鄧飛咧就係教聯會副會長，亦都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啦。講到學童人口下降，似乎都唔係一個短時間嘅情況，都會持續落去。究竟仲有啲咩方法去處理咧？你講下你睇法。1872311，休息一陣。 法律是咁的， 蔡克刚律师， 如果你冇写生约死约嘅，讲咗租约，一定就系业主租客签咗啦。咁一指定咗系租几耐咧，咁我哋可以话全部呢啲都叫做死约。 何庆才律师， 比较贵啲嘅租约，其实好多时都写到清清楚楚，就唔系用文具铺买翻嚟嗰啲两三版纸嘅租约，可能揾律师睇啊、做啊咁样。 逢星期日下昼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法律是咁的。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时一啲大厦嘅维修工程咧，可能都会引起争议，可能涉及嘅钱啊等等啦，咁嗰个数目都比较庞大嘅。嗱，现时咧就有一个叫做建筑物管理条例，就规定咧啲法团嘅业主大会咧，法定人数咧需要系业主人数嘅10%。咁另外亦都话业主咧可以系亲自咧或者透过委派代表咧出席嗰个会议嘅咁。最新嘅政府嘅建议就话加入一啲要求啦，喺表决一啲涉及到工程嘅项目嘅时候咧，需要有唔少过5%嘅业主或者200名嘅业主咧系亲自投票。系咪亲自投票嗰个关键系啲咩咧？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全港业主反贪腐反围标大联盟发言人庄明辉，早晨。 早晨啊，萧生你好。 早晨，庄明辉，点睇今次呢个修例啊？系咪有一个嘅业主亲自出席嗰个投票嗰个关键系啲咩咧？有啲咩唔同咧？系咪亲自出席？ 我谂有亲自出席就可以抵消到一啲所谓授权书啦，同埋应该要，我觉得政府应该加强鼓励啲业主咧多啲亲自出席。不过呢个同即系而家个建议咧，就同即系几年前。政府攞出嚟諮詢嗰個有啲落差，即係我哋有啲失望啦。因為當時佢係諗住嗰啲大型維修嘅業主大會咧，就要嗰個法定人數門檻咧去到 20% 嘅。 法定人數即係出席個會嘅法定人數。 係啦，出席會嘅法定人數。 就係業主人數嘅 20% 係嘛？20%。 係業主人數嘅10%。而家係10%嘅。 係。 當時諮詢嘅時候就問下大家，喂，如果提升到 20%， 好唔好啊？咁我哋落區做咗好多次嘅諮詢，其實大家普羅業主都希望即係 20% 呢個都一個合理同埋比較相對好嘅一個建議咯。 嗯。不過我見政府有解釋喎，即係20%呢個法定人數好容易導致個法團會議流會，亦都好難揾到場地去舉行會議咁。又係咪咧？因為咁樣，所以冇咗呢一個喺今次呢個建議入邊冇咗呢一項咧。 對嗱呢、這個我都做咗少少資料蹐跡，因為我就出席過萬嗰啲業主會噶啦。咁就其實咧，如果去到啲重大嘅維修嘅會議咧，一般咧嘅大廈咧都最少有30-40%嘅業主出席嘅，最少都有。咁其實因為呢30%業主咧，好多時咧都係透過有啲人，如果啲不法之徒咧，佢就可能故意攞啲授權出嚟啦，或者佢唔知點樣揾啲偽造啊，或者啲過往啲報道都話有啲過咗身嘅業主都會有發出咗授權書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政府當時應該個諗法就係點樣去加大親自出席業主嗰個成分啊嘛。 嚇，今次有加到嘅呢個都。 佢加落去咁就去5%就夠啦嘛， 嗯 嘛，咁你講對比緊而家呢啲一般出席大會係出席係有30-40%嘅業主，咁呢、這個根本就完全即係杯水車薪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個建議即係我哋有啲失望啦，即係似乎。幫唔到件事咯，我覺得。 Okay， 但你自己心目中覺得，如果即係因為而家就可以頭先講啦，可以親自嚟投票出席會議，或者係授權其他人代表出席噶嘛？今次有一個就話唔少於5%嘅業主係或者200名嘅業主咧親自投票，你就覺得唔夠嘅，應該要定到幾多先至叫夠咧？即係總要畫一條線噶嘛。 嗱，我哋認同之前政府攞出嚟諮詢嗰 20% 嗰個門檻嘅，佢哋講話 20% 就最少要有 10% 嘅業主親身出席，甚至乎諮詢裏面咧都有提到咧，就要求咧 嗰個嘅點票嘅時候咧，就將現場出席、親身出席業主同埋授權嘅票數咧分開嚟點嘅。 嗯， 即係兩邊都要過半先至可以通過嘅。之前有個諮詢係咁樣嘅、我哋認同呢個做法嘅。 點解要咁咧？簡單講下先點？ 因為而家即係好多大廈出現咗爭議咧，就特別大維修爭議呢啲咧，好多時都爭議喺啲一個法團大會係被授權書騎劫啊。 嗯， 咁呢、這個。即係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其實政府真係責無旁貸，我覺得即係佢喺訂立個條例嘅時候，佢要加重個力度，令到多啲業主親身出席，同埋個法團根本上就要鼓勵多啲業主親身出席，先至可以符合到個要求。 嗯，嗱，今次講到話嗰個建議咧，就唔少個5%嘅業主咧係親自投票嘅呢個建議咧，就係講緊一啲大型維修工程啊，涉及呢啲項目嘅。咁呢個大型維修工程點定咧都有嘅喎，就係話若果工程嘅費用係按住大廈單位嘅數目計算，平均啊嚇，即係個成本係超過30,000元，係每個單位計嚇。你覺得呢一條線又畫得夠唔夠咧？又使唔使即係再定低啲咧？其實有， 我覺得呢條線係合理嘅啦。 嗯。 合理噶啦，因为一般如果你冻结咗一啲就咁做消防措施啊，或者换啲嗰啲都可能会牵涉到呢个金额噶啦。 嗯， 咁所以即系未必需要全面维修，都可能需要呢个金额，因为而家啲嘢真系贵咗噶啦。 嗯，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我哋就唔争议嘅，我觉得呢个定咗门槛都好过而家系冇一个门槛啊嘛，系啦。 OK， 好啊，唔该晒庄荣辉，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庄荣辉系全港业主反贪腐反围标大联盟召集人啦，咁就系、是、讲到政府今次就系以2017年嗰个嘅建议为基础啦，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就建议调整咧大型维修工程嘅定义啦。另外都系调整到一啲法团业主大会讨论呢啲大型维修工程出席嘅业主人数嘅要求啦，等等嘅。咁当中亦都系涉及呢啲工程决议嗰阵个透明度嘅情况嘅。咁头先系同阿庄荣辉系倾到呢一点嘅。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度啦，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下个星期再见，拜拜。